制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雌金牛岁岁兴旺，虎天翼虎虎生威，迎新春事事如意，接鸿福步步高升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。 话说这天有一暴发户进了一特高档的饭馆，进来之后他找服务员要炒饭吃，这服务员马上殷勤地为他介绍道： 先生，我们这儿有三种炒饭，一种是蛋炒饭200块钱一碗，还有一种肉炒饭500块钱一碗，最后一种是八宝炒饭1000块钱一碗，您要哪种啊？ 听了这话，这暴发户立刻从兜里掏出了1000块钱拍在桌子上。这服务员一看马上心领神会： 哦，先生，我们这儿八宝炒饭味道确实不错，我这就给你上去啊。 听了这话，这暴发户急了： 你给我站住，谁说我要八宝炒饭了？我看蛋炒饭都不错，我就要蛋炒饭，给我上5碗。 华叔这天在一小酒馆里，刚结婚的汤姆对他的好朋友汉克斯吐苦水呢： 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太太她是一个列车员，我们这一结婚可把我折腾坏了。 这我能理解，当列车员的有时候会早出晚归。 那倒不是，主要是因为我和他结婚以后，他睡觉的时候我必须得帮他摇晃床，只要家里的床一停止摇晃，他就会马上站起身来立正敬个礼，然后把我们家的厕所给锁上。 华儿这天，暴躁的霍克斯先生骑着马来到镇上的酒吧喝酒，出来的时候啊，他发现自己的马没了，于是他冲着酒吧里的人大声喊道： 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马？如果识相的话，就趁我喝完酒之前把我的马给送回来，否则我就要用我最不想用的那招了。 说完这话之后，霍克斯先生又回到了吧台前头，要了一扎啤酒。喝完这杯酒之后，霍克斯发现他的那匹马奇迹般的回来了。酒保看到这情况也特别佩服霍克斯，于是他满脸堆笑的上前问霍克斯先生： 霍克斯先生您太厉害了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您刚才说您要用的那招，它到底是个什么招数？ 听了这话已经喝得有点高的霍克斯先生醉醺醺的说道： 我那一招就是走路回家蠢货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在一列火车车厢里，一个乘务员推着卖小吃的小车走了过来，这时卧铺上的一个漂亮女孩子向服务员问道： 哎，乘务员同志，您这有没有7星牌的酸辣粉啊？ 听到女孩子的话，乘务员赶紧回答道： 有7星牌的有，您等着我给你找啊。找着了，那酸辣粉您要几包啊？ 卧铺上的漂亮女孩子赶紧从乘务员手里接过了一包酸辣粉，马上回过头冲着车厢里的同伴大声喊道： 哎，你都过来看看，这就是我最腻就吃那种酸辣粉，现在我看这包装我都想吐，你可千万别买啊，难吃呢。哎，乘务员谢谢您啊。

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俩老人啊，这天去海边钓鱼去了。左边的这个老人半个小时之内钓了好几条大鱼，而坐在右边的那个老人呢，却很长一段时间一条鱼没钓上来。他急得把自己所有的鱼食都试过一遍了，可是这些鱼他就是不上钩。最后啊，这个坐在右边的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了几枚硬币，冲着水里扔了出去，然后非常气愤地冲着海水大声说道： 既然我给你们的东西你们都不爱吃，那想吃什么你们自己买去吧。 华尔单位小林这天下午特别忙，突然他接到了一个他老公的电话，电话里老公非常温馨地对他说道：媳妇儿，今天我回家早，哎，我做饭你点我做，你今天清省清省，赶紧点。听了这话，小林感到无比的温暖，于是对着电话他也没客气： 我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，另外要是行的话你再给我做一金条土豆丝，就俩菜就行了。 听了这话，电话那头老公急了：你点那菜我会做吗？我给你打这电话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晚上吃方便面，你是想煮熟了吃还是直接泡着吃，你随便点。说有这么一位特别可怜的老妇人，经常在公路边上搭一小摊，卖50美分一个的甜面圈，每天呢还都有一特年轻的小伙子从这儿路过，他每次扔下50美分之后啊，不拿甜面圈只当是施舍了。就这样过了几天之后，当这小伙子又一次路过这老妇人面前，扔下钱就要走的时候呢，这老妇人追上了这个小伙子。没等老妇人说话，这小伙子就微笑着冲着老妇人说道： 老太太，您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只是把钱扔在您那儿，从来不拿您的甜面包圈，是不是？其实这没什么。 听到这儿，那老太太一绷脸说道： 哦不，年轻人，你想错了，我追上来是想告诉你，我的甜面圈从昨天开始已经涨到1块钱一个了。 大学毕业之后，毕业生找工作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，但是有一些有志之士对于求职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乐观的，他们为此还写出了一些颇有感触的打油诗，比方说接下来这首： 我把简历投在了沙滩上，被浪头带走了； 我把简历投在草坪上，被恶风吹走了； 我把简历扔在天空里，被白云带走了。 于是乎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我把简历贴得满大街小巷全都是，最后我被城管带走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职员啊，她正在紧张地向经理解释她今天为什么迟到了。 经理先生，这不怪我，我刚一出门就有个男人跟在我后面，一直跟着我。 如果你说的属实的话，那这样的一个男的也绝对不会是影响你准时上班的原因。 听了这话，这女职员据理力争： 经理先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，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，所以耽误了我的时间。 话说这天，约翰先生下班之后一回家，他就惊奇地发现他老婆正在点着15根红蜡烛，于是他向太太问道： 太太，今天到底是谁过生日？ 听到约翰先生的话，太太转过身非常严肃地回答道： 亲爱的，今天没有人过生日，我点着15根蜡烛是为了庆祝一下你给我买的最后一件裘皮大衣，到今天已经满15岁了。 华儿在法国这天，有一贵族啊，去一家豪华餐厅里吃饭去了。这家豪华餐厅啊，是以服务周到著称的。在这位贵族吃完饭付钱的时候呢，这个饭馆大堂的店长非常谦卑地问这位顾客：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我想其实我是雨，只是多一双腿。我活了，我爱。